好运行正常。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举行复馆仪式，仪式当地星期五在首都马拉瓜的使馆新址举行。当地政界、外国使团、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等代表200多人参加，现场先后奏响尼中两国国歌，并升起五星红旗。随后，中国政府代表于波和尼加拉瓜外长蒙卡达共同为使馆揭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尼复交之后，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互设使馆。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在复交不够一个月时间内，五星红旗持时隔31年再度在尼加拉瓜升起，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尼复交完全符合双方根本和长远利益，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油麻地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啦，而家介乎金竹街同埋新田地街一段嘅炮台街会暂时封闭，仲有长度超过车长超过八米嘅车辆咧，系禁止由金竹街右转驶入新田地街。而龙翔道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嘅慢线会临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巴士站咧亦都会迁移。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有要留意有冇行人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1月3号起， 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号首播，夜间11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了星期六日，上周11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31，支持沙茶新经典。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新年进步。一月一号，哎呀，碰到咁正，可以在元旦的日子跟大家拜年。咁啊，當然呢個係新歷年啦。首先恭祝每一位聽眾身體健康、合家平安，呢、這個避開一切嘅苦難，唔好呢個有任何嘅災難降諸你哋嘅家人、你自己。祝你哋平安順利，呢、這個係我衷心嘅祝願。第二，我想祝我哋香港的整個城市全市和諧安定繁榮，這個度過了過去的很多的衝擊，走上一種和順的環境，大家各自得到發展，青年人、中年人、壯年人、老年人都能夠過去的這個生命的美好的時段。第三，祝願我們的國家国泰民安，能够这个好有信心地、平和地、有实力地回击美国所有的无谓的这个压制。每当我听到连新疆哈密瓜都要是强迫劳动的产品的时候呢， 我就覺得已經係無話可說啦，再拗都無謂啦，唯有就呢個堅決奉陪到底啦。咁啊，希望美國好多好多嘅美國人民能夠清醒地認識到，關鍵係美國自己做好自己，關鍵係大家做好自己嘅國家，各美其美，無需要太多嘅呢啲咁嘅對抗同埋鬥爭。但正如我哋嘅外長講，如果發展要競爭，我哋希望大家係平等嘅競爭。呢、這個有所謂有仁義嘅競爭。如果係要對抗，我哋中華民族，我哋中國人民奉陪到底，嚇。所以特別每一次美國一講到新疆問題、棉花問題，我就即係火起噶啦。老實講，新疆如果話就算種棉花、種西瓜、種各種各樣嘅瓜，嚇呢啲嘅勞動生產嘅過程，係新疆人民去發展自己嘅一個過程。我哋唔通認為新疆嘅維吾爾人就只有用佢哋嘅宗教方式嚟生活先至係佢哋嘅需要咩？點解唔可以有現代嘅生活、工作、經濟方式咧？咁所以我覺得再拗都無謂。如果仲有誤會嘅朋友，請佢哋去新疆望下，睇下新疆情況點。如果繼續要冥頑不靈，係要壓制嘅，咁啊，正如我哋嘅呢個國務委員王毅副總理講，這個外長講，一定奉陪到底。我相信全中國人民都大聲講，我哋奉陪到底。嗰種慢咧，已經到咗離曬譜啦，係嘛？東澳又話唔嚟，個外交唔要抵制，跟住18各種各外交官又要嚟，咁睇到美國咧有啲方寸大亂。咁啊！但願佢哋美國人民能夠早啲咁多有一個醒覺，唔好再犯嗰個所謂認知障礙症，俾佢哋嘅政府帶到佢哋咧同中國人民同14億人呢、這個咁嘅對峙對抗嘅狀態。當然我好清楚，美國好多好多人，包括甚至我哋香港好多嘅同胞市民，都係唔了解中國嘅。咁希望中國總結下經驗，點能夠和順地引導大家正確認識自己，講好中國嘅故事，嚇，讓呢個世界得到一個和諧嘅發展。咁啊，呢個對國家我係咁嘅期待。咁啊，對於所有呢個聽眾，因為我同大家喺空氣中呢個會面，已經轉眼係進入第17年。嘅時間，咁我都好感恩上天俾我有咁嘅呢個精神智慧，有咁多聽眾朋友對我嘅支持，我十分感激。咁啊，收到過年嘅時候收到好多聽眾嘅嗰啲聖誕卡啊、賀詞啊，咁我都十分感激。但係因為缺乏詳細嘅地址，又冇得去回郵俾大家，咁我十分抱歉。但係無論呢個有冇收到我嘅回賀，我就覺得希望你哋喺空氣中知道呢個老人家咧係呢個好多謝你哋嘅呢個任何嘅表示。啊，其中有一位聽眾叫做我唔知有冇讀錯啦，嚇姓貓嘅 MO 嚇。咁啊，俾咗聖誕卡，我亦俾到一啲好長嘅信息俾我，我十分感激，嚇呢個每一個咁嘅信息對我都係極大嘅幫助，亦都有位聽眾寄咗好多呢個佢睇到嘅資料俾我。每一個聽眾寄資料俾我，我最要注意嘅就係嗰個資料嘅來源，嚇呢個。值唔值得我採用？咁當然，而家整個世界都係咁噶啦，大家都喺自己嘅同温層。咁樣似聽呢個節目嘅好多朋友都係呢個相同嘅同温層，所以寄俾我嘅資料咧，我都係好啱使嘅。當然，亦都有一啲朋友咧，好好寄一啲《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啊， 其他嘅資料俾我，咁啊又對我哋嘅國家對我哋嘅作咗一啲批評嘅，我覺得只要個批評係合情合理咧，我都衷心感激呢個佢哋對中國人嘅關心，對中國社會嘅進步嘅關心。我係從呢個角度睇，只話帶有敵意嘅，咁冇辦法啦，咁唯有就即係算數啦，亦都無謂咧去爭持。 无处不开朗，海环绕身边躺，四望无际，寻得归家小舟，渐已破浪埋岸。他踏上沙行遍小山岗，四面环顾，难得风光不改，梦里也未遗忘。看吧，朋友，人生平凡淡薄。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 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咁啊，喺新年于此啊，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整个世界的发展的重要的这个一些方向性的问题。咁啊，第一个想请大家在2022年在思考2022年的问题的时候注意到下面的10样东西。首先2022年将会是英美式的制度和他们的国力走向弱势的历史性的转折点的开始。这种已经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了。至于说数字是差多少，是 GDP 增0.几%，走势是怎样，我相信呢专家们会去计数。但是大家都会看到整個世界的發展咧，英美式的制度咧係顯示出佢嘅 deadlock， 即係佢嘅一啲死結嘅出現。咁英美嘅世界已經唔能夠繼續去主導全世界嘅方向，去做全世界嘅所謂教師爺啊，呢個嘅身份咧係已經冇咗啦，因為太多嘅雙重標準。太多的混淆，太多的自己不去看看自己的国家发展成点。如果你去看看十几年前的 Orlando 的美国大风之后到现在都未能够重建，还是呢这个废墟一片。你看看所有的灾难的出现的时候，美国的重建的能力的低是少有的，甚至比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还不如。 所以我覺得我相信美國嘅人民應該係心中有數嘅，但願佢哋唔好俾佢哋嘅政府不斷誘導佢，將所有佢哋嘅問題甩落喺中國，一切都係中國嘅問題，日日都係講中國嘅問題，點解唔想下自己國家嘅建設、自己國家嘅社會發展、自己國家嘅教育有咩問題呢？咁我相信咧，2022年咧，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轉折嘅一年，嚇。咁啊，我哋係應該拭目以待，睇2022年嘅加快嘅發展將會點樣樣。嗱，我成日都同啲周邊嘅人講，喺互聯網時代，喺呢個高速發展信息時代，以前咧，5年10年嘅嘢，而家大概1到2年裏面咧，就已經全部出現，而且咧造成社會嘅重大嘅變化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係要加快自己對周邊信息掌握嘅能力，分析吸納信息嘅能力，做一個能夠擺脱互聯網 AI 控制，主動去思考你身邊嘅情況、世界嘅情況、你所在城市嘅情況嘅一個咧冷靜嘅觀察者同埋思考者。咁啊，第二點要講嘅就係喺新嘅一年裏邊咧，有一個好有趣嘅調查咧，喺舊年年尾見睇到嘅，就係一個世界嘅調查機構。談到世界國家對自己國家最安全、最有信心、最有法律嘅呢個前三名，咁我都覺得好意外嘅，就係佢哋居然能夠公平地指出，中國、瑞士、挪威係前三名，仲有沙特阿拉伯，咁佢哋好多個調查嘅數據好有趣，其中有一點嘅做法，有一個調查好有意思嘅，好簡單嘅，就係啲嗰個地區嘅人民夜晚敢唔敢自己一個人出街？嗱，咁結果咧，原來咧呢個瑞士、呢個沙特阿拉伯同埋挪威咧，就係全世界前三名夜晚都可以好安全咁出街嘅地方，就係佢嘅法律、佢嘅安全性係世界之最。嗱，咁呢一點嚟講咧，再加埋社會科學院嗰、那個調查報告，社會科學院有一個黃皮書嘅調查報告，嗰、那個調查報告咧，我下個禮拜細心讀完之後咧，我想睇下或者再一兩個禮拜之後咧，研究清楚、核對清楚嘅事實。因為我好多時候呢啲調查報告咧，我都係好注意個核對嘅事實，唔好有任何嘅即係過分嘅歪曲。咁呢份調查報告裏面其中有一點咧，就談到有一個提法叫做來生再做中國人。咁佢嘅結論就係民調嘅結果人民對國家嘅信任咧達到97%。咁呢一個咧係哈佛大學嘅研究都係接近呢個數據嘅。咁我自己嘅親戚朋友，我自己嘅同事，因為本人有相當闊嘅工作範圍喺中國10個城市裏面嘅工作，亦都係好清楚地認咗呢一個講法，即係大家對自己國家社會嘅發展，對於未來係好有信心，無論係呢個中青年人，抑或係年紀大嘅人，咁呢個咧，亦都係咧喺2022年裏邊咧，我哋會要注意到嘅，即係中國嘅發展。而呢個發展，我好希望係温柔嘅、漸進式嘅、逐步嘅。當然，呢個逐步都係好速度好快啦嘅一個社會嘅發展。咁啊～但願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工業、技術的發展能夠帶動全球人民的幸福、共同的進步、共同的發展。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問題。所以喺年尾嘅時候咧，有一個消息我好留意嘅，就係廣東省呢個省長馬興瑞 調咗去調咗新疆最大嘅一個省，即係六分一中國嘅一個省咧，做呢個省委書記。咁啊，馬先生咧係我哋航天局嘅以前嘅局長，係一個航天工程師同埋專家。咁啊，喺廣東省嘅時候咧，同香港都好多來往。咁我相信國家梗係想使用佢喺同香港來往同呢個涉外工作嘅嗰個能力同埋水平，以及佢嘅科學技術、工程師嘅背景，因為新疆咧係好多好多我哋嘅航天嘅基地，我哋嘅核基地。我哋核試驗、航天試驗，好多重大嘅試驗咧，都喺新疆嘅。所以由一個工程師嚟領導新疆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匹配嘅情況。咁我靜待馬先生去主管新疆嘅時候所得到嘅呢個嘅成果。咁當然新疆係好複雜。一個複雜在於宗教文化民族嘅複雜，一個複雜在於佢接住五個國家，特別係最近接住阿富汗嘅呢個走廊嘅地帶。咁因此，馬先生如何去管治好新疆，既利中新疆人民，又利於佢周邊國家，我相信咧係我哋一個合理嘅期待嘅。咁啊，第三點喺新嘅一年咧，我覺得係需要同大家點出嚟嘅，因為科學技術就係社會最大嘅經濟嘅生產力同埋動力。咁啊喺過去嘅一兩百年，中國人民咧係太依靠勞動，即係平手抵足。辛勤的勞力，咁結果事實上我哋嘅收益效益係唔高嘅。咁啊，後來到西方先進咗啦，好多新技術嚟咗啦，火車啊、煉鋼啊，好多新技術嚟咗啦。但我哋中國人民亦都唔能夠及時地向外邊嘅學習，所以我哋咧就落後咗好長嘅一段時間。自從俾一連串嘅屈辱打擊，使到我哋咧。呢、這個被打擊到喺地下度，真係滿嘴嘅牙都打曬落地下，咁樣爬起嚟嘅一個中國。呢、這個咧就係、是、我講話五個中國人裏邊咧，以李鴻章做代表嘅。佢話自己係個中國嘅表胡將。佢話中國面臨住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因此佢點樣去咧維持住國家能夠即係生存落去？而咧呢、這個即係成為所謂我所講嘅代表著窮困屈辱被侮辱嘅中國人嘅一個代表。咁當然後面仲有五個代表啦，一個代表著孫中山先生啦，佢代表著我哋開始站起嚟啦，一個代表就毛泽东啦，代表就中国人民咧向全世界宣示自己嘅站起嚟；一个代表就邓小平先生啦，代表就我哋咧向全世界开放同埋发展，发展先硬道理。第五个代表就系而家呢个习近平先生，系咧带到我哋走向富强啊，走向世界嘅呢个中国人嘅代表。 应该将重任当，犹如明灯，将光辉照四方。洪流中冲击，谁能挡？低处是难而看，永不怕浪。比日月光，为凭 不畏艳光。泥泞中清溪水游游淌，富养亦能无愧男子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政府同医管局在新年前召开了跨部门会议，为应付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和第五波疫情制定应变方案。几日之前亦都再次视察医管局的隔离设施，确保有足够隔离设施、人手和资源应对。范鸿龄在网志话，已经决定重新启用位于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接收病情较稳定的新型肺炎病人。各医院亦都已经安排好人手，会抽调医护人员到社区治疗设施当值，以腾出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和医管局传染病中心的病床，接收其他更有医疗需要的病人。范鸿龄话，医管局非常担心本地确诊数字会再一次急速上升，未来几日将会是关键。他再次呼吁大家尽快接种疫苗。信蒲岗大友街近八达街，昨晚有私家车冲上行人路，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四人受伤，其中一名63岁女子今朝早情况仍然危殆。有市民今朝早到场献花悼念，有市民话事发嘅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平日好多人经过，甚至有人车争路嘅情况。踏入2022年，在荃湾港安医院有两名的元旦 BB 在凌晨零时零分出世，两个都是女婴，分别顺产和剖腹出世。顺产出生的女婴重 2.8 公斤，是父母的第一胎，剖腹出世的女婴重 2.4 公斤，是父母的第二胎。至于在公立医院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男婴在凌晨零时三十分经剖腹出世，重 2.95 公斤，是父母的第一胎。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另一名男婴在零时三十九分顺产出世，重 2.87 公斤，是父母的第二胎。全球各地踏入2022年，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苹果倒数活动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缩小规模。当局今年容许15,000人在时报广场外参与倒数，人数是过往的大约四分一，但比去年已经大幅提升。出席倒数活动的民众需要戴口罩、有接种疫苗记录和保持社交距离。总统拜登在 Twitter 发布录影片段，看到疫情带来的损失和不确定，但形容美国民众在疫情中保持坚持，并正是从疫情康复过来，重回工作、学业和欢乐之中，拥抱新的一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两岸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大磡道有个行人天桥工程，现在龙盘街南行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会继续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而元朗大堂就有临时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七点钟，介乎避雨亭至大堂山道停车场的大堂山道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路线 K66A、K66S 和九巴路线 600R 都会加强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在2022年的，我希望我们的听众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科学技术、巨大的工程将会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对世界发展带来的重大的影响。我手头上有一份来自中国科技日报 的资料。科技日报呢就不是一些普通的小报纸、地方报纸，是一份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份很高级的全国性的报纸。这个资料是来自科技日报，它的主标题是2021年中国科技的重大突破。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注意，我今次讲到两篇都是跟科技术有关，但一个是科技的重大突破，一个是基本科技的这个的重大创新成果，是两篇呢是不同讲法的，都是来自科技日报，都是年终的一个盘点，但这个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是讲大工程，而科学技术的这个基本性的突破呢是指创新的新的概念。那这两个资料呢都是来自科技日报年尾的时候。我收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呢是2021年的圣诞节之前。那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份的科技日报的2021年的中国成就的大盘点呢，我觉得是必将影响今后若干年的中国和世界。咁啊，我想谈一谈呢度，先谈咧呢个重大的创新成果啊，呢一个咧系我非常之关注嘅。第一嘅创新成果咧，嗱，报道嘅时间系2021年12月22号，系科技日报啊，大家可以去揾。咁啊，第一佢讲到，过去的一年呢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我们的华龙号这个三代核电技术的自主性的研究放在在商业活动到了开始 start 了。他说经过了上万名建设者的常年的奋战，5300多家設備製造企業全面的協同，由2015年5月開工，一路到現在到2021年就完成。這個華龍一號呢是全球第一個這樣樣的第三代的核電站，開始呢就入了去具體的市場上面了，進入了商業運行。咁啊，主持嘅公司系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五号机组投入呢个运行。嗱，睇到呢啲新闻咧，可能有啲唔系好注意科学技术发展嘅人咧，就唔系太留意。 咁我覺得呢啲其實係非常重要嘅能量嘅表現嚟嘅，因為我喺英國嘅一啲教育嘅點咧，附近就係英國西南部嘅呢、這個核電嘅所在地，係中國同德國、法國、英國一齊搞嘅。咁後來咧，最近嘅形勢咧，佢哋就宣布唔俾中國參加。咁呢個 Kinney 嘅核電站咧，就喺我哋嘅學校附近嘅，喺英國西南部。咁啊，嗰度係好新嘅技術，但係都唔及呢一個更新嘅技術嘅出現。咁啊，毛澤東喺幾廿年前，1930幾年到1940幾年嘅1950年嘅時候就講，佢話美國對於我哋呢啲新興嘅力量就係制裁制裁。佢話好制裁佢10年8年，中國乜嘢都有啦。嗱，各位聽眾，我呢一代人喺香港，我哋好知道制裁制裁即係咩咧？即係禁運。喺50年代上個世紀，聽禁運兩個字咧，就聽到咧耳仔都起咗繭㗎啦。咁啊，最少個細路仔啦，唔知道禁運係咩意思啦。咁後來就知道啦，禁運即係咩咧？即係美國政府聯合所有西方國家，唔准運任何嘢去呢個中國度。嗱，咁而家睇下美國最近對於伊朗啊，對好多國家都係用呢一招叫做禁運制裁啊。咁啊，呢個係恃勢凌人，以經濟凌人咧，已經係我60年嚟咧都聽得慣曬，都變咗係好習慣啦。啊，我居然最近聽到加拿大嘅總理話，我哋中國用經濟力量咧，企圖分化西方世界。我心裏面諗，喂，你班友係咪你呢個僆仔啊？即係係咪要諗清楚啲啊？經常用任何呢啲經濟制裁嚟欺壓人哋嘅，就係美國、英國呢啲國家。啊，居然你而家話中國咧，因為強大咗啦，可以抵抗啦，所以咧我哋咧就喺處咧用經濟實力嚟呢個分化緊呢個英美西方國家啦。嗱，所以我覺得咧是非已經無需再討論㗎啦。嚇！呢個係一種全面嘅意識形態到呢個制度性嘅對抗，好清楚啦。咁所以當時毛澤東講話制裁我哋10年8年，中國咩都有啦。咁喺我認識制裁或者禁運嘅時候咧，係紅藥水啊、棉花啊、抗生素啊，全部都要制裁。喂，你想下紅藥水、棉花、抗生素呢啲點係叫做戰略物資啊？佢哋嘅定義，戰略物資就係玩死中國人民嗰啲就戰略物資，玩死中國人民等中國人民反對共產黨、反對中國政府嘅就係戰略物資。咁所以咧，當我慢慢大個認識嘅時候，哇！乜會咁樣？講人道主義嘅就唔應該噶，抗生素點應該係攞嚟咧制裁人哋嘅咧？咁所以到前年咧，人代會開會嘅時候，我有一位我識佢嘅朋友教授李道葵生，就喺人代就講，佢話我哋中國而家係全世界70%嘅抗生素都係我哋生產嘅，啊，如果我哋同你而家制裁一下咧，你美國啊周身唔得閒啦，嚇嗱，但係當然中國唔會咁做。唔會喺人道主義嘅嘢度採取呢啲做法，但諗下英美呢啲國家滿口仁義道德，但事實上咧，佢做起要欺壓嗰啲貧苦落後嘅國家嘅時候咧，係唔使擲日子嘅，嚇、啊。譬如好似最近睇到一個呢、這個英法嘅聯軍用聯合國嘅名義去炸呢個也門嘅嗰啲咁嘅所謂叛軍，炸到啲屋全部咩都爛曬。你諗下，邊個授權佢哋隨意妄為喺全世界呢？就係因為一路嚟嘅話語權都喺佢哋度，由佢哋去描述個世界。 憲法一分鐘，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 咁而家世界上咧就差唔多有200個國家，有憲法嘅國家咧有190幾個嘅，咁冇憲法嘅國家咧只係得幾個，即係冇憲法係指冇一 部文件叫做呢個國家嘅憲法。咁所以冇憲法嘅國家咧，其實都有憲法，只不過佢有嘅就係所謂不成文憲法。咁英國咧就係呢個其中一個最典型嘅，即係所謂不成文憲法嘅國家，即係佢冇一份法律文件叫做英國憲法嘅，就唔同話其他絕大部分國家，譬如一部叫美國憲法，即係十八世紀後期已經制定啦。啊，譬如有法國憲法，法國大革命之後，即係有一連串嘅憲法有制定過嘅。啊，譬如日本有日本憲法，日本有兩個憲法，一個就是明治維新之後制定嘅，一個就是第二次大戰之後制定嘅。基本上每個國家咧，除咗極少數例外之外咧，都有一部憲法。 憲法一分鐘。 作為警隊嘅一份子，無論喺工作上遇到幾多困難，我哋都會不偏不倚執行職務。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张峰在建议陈延年揭发陈独秀丑陋面目公诸于世，正在交涉之际，赵世炎等人拿着斧头冲出来斥责陈延年私下交易。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好，咁啊，当我谂到喺上世纪50年代，系嘛，咁样制裁中国嘅时候，咁当然我哋香港最出名嘅一个反制裁嘅英雄就系霍英东生，吓。咁啊，老實講，好多好多個照片都睇到霍英東生嘅貨運嗰、那個內河航運碼頭，將好多呢啲人道主義嘅嘢運入去中國。你估當時英國政府唔知呢啲係突破緊佢哋嘅所謂禁運制裁咩？咁所以就俾個罪名，佢話佢走私嚇。咁、我就覺得咧，但係我哋香港人好清楚當然唔讀中國信息嘅人就要就係嘅理解就係唔正確嘅嚇啊偏頗嘅。我哋讀信息嘅中國信息嘅，我哋就知道啊霍生咧係做緊人道主義嘅呢個運輸嘅。當然佢因此亦都賺到錢，後來佢亦都咧即係喺香港發展咗好多嘢。但係大家都知道英國政府嘅殖民地政府從來冇任何嘅荷蘭水蓋。任何的身份地位會俾到霍生嘅，就係因為佢係支持咗中國人道主義嘅呢個突破美國嘅禁運嘅一個英雄人物，所以我覺得中國啊，就係喺過去嘅七八十年都係在美國制裁啊、制裁啊咁一路制到而家越嚟越強大，所以我用講笑式咁講，我哋真係要多謝美國。佢每制裁我哋一樣，我哋就發展一樣。因為你制裁，即係我要快啲突破。嗱，好似抗生素，抗生素係一位呢、這個姓陳嘅清華大學嘅博士劉美嘅，佢翻嚟中國喺40年代就發展呢個抗生素。佢知道抗生素係人民要嚟救命嘅嘢嚟嘅，所以而家中國成為世界最大嘅抗生素生產國。同埋咧，我哋嘅原材料運到全世界，印度生產好多藥嘅原材料都係來自中國，咁所以中國係在美國嘅呢個嚴格嘅制裁底下，發展成今日咁強大嘅呢個經濟科學技術嘅國家。咁我覺得呢位樂教師啊，無意中使到我哋咧係越嚟越強大，所以每一次。聽到制裁嘅時候咧，我就諗起毛澤東嘅講法：制裁、制裁、制裁佢十年八年，我哋中國咩都有啦。咁而家咧，你睇到呢個核電第三代啊，呢個嘅發展嗱，核電第三代投入去商業運作，佢最重要嘅意義係咩咧？係佢嘅壽命係設計長60年，佢嘅反應堆係採用1777 堆芯的設計，这个是最先进的设计。它的堆芯设计呢是换料周期18个月，创新采用了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和双层安全壳的技术，在安全上满足国际上最高的安全标准。那这个呢华龙一号已经是全部投产，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咁当然仲有个别嘅小零件咧，仲要用外边嘅。咁呢个咧就，所以佢嘅国产化率达到88%。啊，咁呢一个咁嘅华龙一号啊，系会使到能一台机就可以咧满足一个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嘅生产同埋生活年度嘅用电需求，一台机。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的用电，就一台的机就搞定了。所以华龙一号的这个核心设备和它的发展也都是到达了这样的水平。因此就使到我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我们的这个达到的减少碳消耗，即是煤炭的消耗312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多万棵的树的减碳。各位，我们经常讲2006年就会达到这个碳峰值完全减碳，2035年又减碳到什么水平。减碳这个问题请大家注意，这个不签下去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牵涉到科学技术、创新的技术、工业的能量、国家的体制、国民的教育，所有的东西加加埋埋才造成减碳的效果。比如国民教育，我们现在在电视台经常听到不要用吸管减少啲塑胶垃圾这些是教育。但是怎样用新的原材料来代替这些东西呢？这个是科学技术问题。怎样用新的科学技术减少碳的容量、树木的容量呢？这个是科学技术问题。在中国来讲，除了这些硬技术之外，还有怎样将学习这个光合作用在空气中二氧化碳氮怎样直接提取成这个蛋白质。嗱，呢啲咧又係巨大嘅幫助中國減少嗰個碳排放嘅一個好重要嘅嘢。大家知道食得肉多，肉啊、牛啊、豬啊、羊啊呢啲，嗱，每年全世界豬、牛、羊排出嚟嘅二氧化碳，即係講得俗啲就係放屁，嚇！所有動物包括人，全世界包括人在內嘅所有呢個動物所排出嚟嘅身體排出嚟嘅呢個碳就非常之多，所謂排碳即係放屁。我哋食啲肉越多，我哋嘅豬牛羊咧就會咧即係造成放屁嘅現象，所以二氧化碳去充斥喺全球嘅現象就會越多。所以點解要加強素食啊？點解要採取新嘅科學技術，唔好食咁多肉啊？呢啲嘢咧都係科學技術問題，係教育問題，係社會結構問題。所以唔好睇輕話啊，簽個2060年呢個中國達到呢個碳峰值嘅乜乜乜呢啲咁嘅協議，點解好多國家唔敢簽落去咧？因為做唔到啊！他们没办法在技术上、社会结构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文化上做到大家能够这样减碳。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对于个世界碳的会议、减碳的会议好像点哇这么大规模这么多人来参加，究竟是什么事呢？我们又看到个北欧的小路女好像成为这方面 的旗手代表。其實呢啲係一個象徵性嘅講法，後面要造成減碳嘅問題，完全係一個巨大嘅國家行為同埋科學技術嘅行為，唔係一個揾個女仔號召一下大家減碳啦咁，唔係咁簡單嘅，係嘛？美國之所以唔肯簽，亦都係因為後面巨大嘅經濟利益使到佢唔能夠簽呢啲嘢。而第三世界國家點解唔肯簽？係佢哋認為世界對佢哋唔公平。你哋已經造就污染咗全球咁多，到而家我哋開始發展嘅時候，你又撳我呢樣唔準，嗰樣唔準，咁唔該你津貼咗我哋先啦。嗱，呢啲問題 就是國際政治問題。所以呢，我希望即係有陣時我哋睇呢啲國際新聞嘅時候呢，睇多啲佢背後嘅基本知識，咁我哋可能呢就會有更高水平嘅國際公民去監察世界嘅發展。咁所以呢、這個2021年嘅盤點裏面第一個成就呢，呢度系列出就係華龍一號呢個最新技術嘅核技術，係會造成咧我哋嘅全國家嘅減碳嗰個能量好大嘅。咁啊，第二個巨大嘅成就咧，就係叫做海牛一號，佢能夠下轉到深海231米嘅岩層。轉到深海231米的岩層，這一部機呢是高 7.6 米，腰圍10米，體重12噸，就在南海超過2000米的深水成功下轉2000米水下的231米的岩石，創新了全世界的海底轉機的轉探的深度。呢一個紀錄嘅創造者係湖南科技大學牽頭我國自主研發嘅海牛一號呢個海底大孔深海嘅呢個取深機嘅完成同埋咧進入使用。大家唔好睇輕呢樣嘢，喺深海裏面轉落去地深再轉幾百米，呢啲嘅技術佢所引嚟嘅經濟效果。好，睇个钟，时间已经到啦，我哋下次咧再继续落去。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回忆总是过你。回忆中闪过我，其中缤缤纷纷正正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憾地爱过，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依稀稀，仍可今天孤单再细微，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你。 有否怨 或恨，还是都不相干。我没理应不应，痛亦冷哼一声，只知爱你才能痛苦里觅寻到生命。曾一起呼叫过，曾一起兴奋过，曾于彼此眼里找到一曲最美的歌，曾一起相信过，燃点一生的火，从此朝朝晚晚无穷地全部属你我。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稀，仍可今天孤单在细微，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光中，我亦充满你。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依稀稀，仍可今天孤单在细微，有过你一起。我亦充满。